看是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后消失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流年长了无限让你笑容我的心情，在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一水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，心爱的灯笼，洒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当中的国语版片尾曲《你的样子》，也是罗大佑原唱的一首歌，而这首歌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，比如说林志炫啊还有尤克里林这个组合、齐秦等等，而这首歌呢由不同的歌手来演绎也会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任贤齐的一首歌，是由他主演的《笑傲江湖》的主题曲《天涯》。这首歌一推出呢即红遍了大江南北，为任贤齐又一次迎来了唱歌事业的高峰。 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